想让你难过，也许我太过自我，让你受尽了折磨。我现在只想对你说，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。 如何快乐，怎么快乐，窗外在下着雨，我的眼泪在滴。爱一个人，如何能抓住他的心，天长地久到白头。难过的时候，我学会了独自承受。快乐，怎么快乐，窗外在下着雨，我的眼泪在滴。爱一个人，如何能抓住他的心，天长地久到白头。时候，我学会了独自承受。为什么你变得不再温柔？想你的时候，你是否也能感受？ 现在只想对你说，我爱你胜过。